haven't seen you for a while. Hey, baby. What's up? What's up,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三个 W 的 WASSUP.com.HK What's up 网上电台。 Yo Yo Showtime。 云海 Bosco 阴阴湿湿。 时间咧带到嚟我哋第二 part 嘅阴阴湿湿啦，云海。头先咧，我哋即系我哋啱啱 take 个 break 之前啦吓，就系、是、播咗呢一首嘅日本吓呢对 band 嘅歌啦，就吓 Winno 嘅歌。咁就播两首歌啫噃， 所以即刻嚟啦！我就要话俾人听，其实我喺国内咧，大陆咧， 系 好多好正嘅创作嘅乐队嘅。 系正唔正？头先嗰首日本歌先。 呢首啊，我觉得嗱，我播呢首就我觉得系正嘅。嗱，起码咧呢、這个呢队乐队咧喺大陆咧就叫做好简单一个字。飘， 咁咧咩叫飘先？ 飘飘嚟飘去个飘， 就系个乐队 名， 乐队名叫飘。OK， 飘忽个飘 系啦，飘忽个飘。咁通常啲人就叫佢飘乐队， 系 咁啊，几靓嘅，我觉得。咁但系咧，咁佢有一首歌咧，就系形容咧佢呢个主音歌手啦，同佢个女朋友啦， 系 就 系 呢个安徽省嘅合肥市啊，呢个地方好，我想去好耐嘅，到而家未去过。 合肥啊，我成日叫做合肥。 系啦，咁啊一齐咧喺啲石嗰啲石板街度咧行街嗰阵时嗰种嘅情怀嘅，好舒服。听完再讲。 三小口，四牌楼，女人街，茶道长江路口，向前走还是向后走？东边吹来一阵饱和的风，真说我是酒吧的歌手，你是独一无二我的女朋友，总在人来人往大的闹市口，我会紧紧抓着你的手不松，可是人山人海你得跟着我，我怕你又买了贵的便宜。说承诺，我的承诺是一块石头，要经过每天上班的钟楼，你会发现世界永远不对头，只是日子一天天的这么过，你眼睁睁看着我的一米六，可是日子一天天的怎么真正看着你层层变丑，可是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的过，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的生活，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的喜落。生活。 听听下咧，你就觉得咧呢一首咧，其实就比头先嗰首日本歌咧就更加好听嘅，因为佢有啲中国嘅元素喺入边。 你真系好爱国。 点讲咧？即系不嬲喺我心目中咧吓，中国嘅歌啦吓，就系啲 好老土， 比较凉少少系啦，即系老土啲嘅咧，啲嘅吓。咁啊，但系咧呢一首咧，即系我几欣赏咧，即系好似有啲作曲者啦吓，就将中国嘅元素深入去现代音乐里边咁样嘅。 其实飘乐队呢首歌咧就系会咁做啫，其实有啲好 rock 嘅，我冇播就有机会再播啦。 佢入哦都系阿飘乐队， 都系飘乐队嘅，即系佢系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都唱嘅，佢好 rock 得嚟，你真系 rock 到吓死你嘅。即系你谂下，其实嗰啲 band 嗰种所谓嘅变化系几大。咁讲翻头先嗰首歌叫做《合肥的石头》啦，咁我要 credit 翻一开始咪有个 BB 仔，你其实幻想一个肥嘟嘟嘅细路哥喺个马路度突然间讲咗嗰几句说话，咁咧就系讲紧形容紧合肥市嗰个地區的形貌嘅，咁嗰個 B B 仔有個名字叫小樂樂啊 ，credit 翻佢先嚇。咁其實好得意，因為佢歌詞裏邊就係講緊嚇，即係合肥市點樣啊。咁佢同女朋友喺度即係拖手去行街嘅時候，佢一句我覺得好中意呢句咧，我諗好多男士都好認同啊。佢話啊嘛，即係一齊拖手，大家行街嚇，人山人海，即係個男仔講啦，你記住跟住我喎嚇。佢話唔係一間咧，你就買咗啲貴嘅平嘢貨。呢啲我谂好多， 即系买贵咗， 即系买贵嘢，通常都系噶。你谂下系嘛，啲女朋友同男朋友拍拖嘅时候，通常唔知点解行下走失咗，硬系就乘乘机去买嘢噶咯。 跟住就突然间翻嚟，喂，我买咗嘢翻嚟啊！ 系啦，仲要话平嘢正嘢，你有冇啊？你有冇啲咁嘅经历啊？ 我就好似冇，即系我好少有女朋友会走失噶吓。咁 定系佢好悭俭，唔会买啲。贵嘅， 黐得好埋嘅吓，谂咁。咁我谂嗱，男女嘅买嘢分别咧，其实就女仔咧，基本上个点讲咧，大方向吓，女仔嚟讲都系比较感情用事少少，即系 emotional 多啲嘅， 即系氹两氹， 投入感情嘅会，即系我中意嗰件嘢，我就中意嗰件嘢噶啦吓，咁即系唔会谂下哦。或者幾錢啊？咁當然咧，太貴太唔值都會感覺到嘅。咁但係話普普通通啊咁樣就中意就想買噶啦。咁男仔就比較叫做 rational 少少，即係理智啲啊。 一啲啲人 咧，一啲啲啦嚇。咁我都識有啲人係買波鞋買到 黐咗線 嘅。 你容唔容易俾人氹去買嘢嘅人？ 我係唔容易俾人氹去買嘢嘅人嚟嘅。 我未問過你一樣嘢，你係咩星座噶？ 我係咩星座啊？我係巨蟹座嘅。 哦，咁得啦，咁我明啦。 係點解咧？ 我同你一樣係巨蟹座嘅，原來。 咁啱 系啊！但系呢样嘢，我想讲翻咩咧？因为你头先讲起买嘢啦，原本我又唔系谂住讲买嘢噶，一阵间再讲翻我原本想讲睇戏嗰单嘢。 好， 咁讲起买嘢，讲个买嘢先啦，系啦。咁我记得咧喺1996年啦，我 around 啦吓，我唔记得，总之最多系一两年嘅前后啦，大约1996年啦。咁嗰阵时我就第一次去土耳其， 系 吓。咁我嗰陣時嘅第一次去土耳其，其實當然我係已經好仰慕呢個國家噶啦，我好 enjoy 一啲好文化好重啊、宗教意識好重嘅地方。咁當時我阿爸又喺度啦，咁同埋嗰陣時係我哋去嗰一次去玩就點咧？就係我咧、我阿爸咧，同埋一班我哋啲行家咧，我阿爸嗰啲行家嗰啲咧，就包咗個 tour， 咁就一齊就去馬爾他。是土耳其、希臘、埃及咁樣去嘅，咁啊成個自己有嘅一班人咁去玩嘅，咁因為你又要委託旅行社搞咧，咁中途有啲團咧，你知道旅行團一定會帶你去睇啲買嘢嘅 factory outlet 啊等等嗰啲，即係其實指定嘢嚟㗎啦。咁其中去土耳其咧，如果大家係參加旅行團去土耳其嘅話，你一定要參觀嘅就係啲皮夾廠。咁參觀完之後咧，就會喺一個大嘅皮夾嗰啲展銷嘅地方咧，就會即係佢哋人盯人噶啦，即係就會問你啊，你有冇興趣買？但係佢開頭唔會咁同你講嘅，佢話你睇，隨便睇啦。尤其是土耳其人係相當熱情嘅。OK， 我有時覺得佢哋過分熱情啲嘅。OK， 咁我就冇啊，我就心諗我冇所謂啊， 睇下啫， 睇啫。咁其中一個一個中年的女士，土耳其人，土耳其人把口都好得噶，就嚟到話：，先生點稱呼你啊？我話你叫我 Henry 啦。我話：，Henry， 你試下啦，隨便試。但我就對住佢，我話：嗱，我講明嘅喎，我真係 just 試嘅啫。OK， 我係真係冇興趣買皮褸嘅，我屋企親密係冇皮褸，皮夾嘢我唔中意著上身，我唔買皮夾嘢。佢話得 fine。 我哋欢迎你试，随便试，唔使你买。嗱，我话我讲明先噶啦 ，OK。于是乎咧，佢就继续咧一件又一件，一件又一件嗰啲贵价嘅皮夹衫啦，就俾我着完又着，着完又着，照完镜又试完试。我谂都试咗九个几次噶啦， 有冇心动先？喺过程入边一啲都冇，即系试下啫，下着下个款咁样。 真系一啲都冇，因为我系唔中意着皮夹衫噶嘛，我觉得又重。又臭，又香港又你要保，即系你要 keep 住啲皮夹衫又 发毛啊， 系咯。咁我于是乎我系一啲都唔会心动嘅。咁试完晒啦，咁当然同 group 里边都有啲人落答啦，包括我老豆啦，我都唔明，我叫咗佢一路唔好买，佢都要买件咁嘅难鬼又重又贵又难保养嘅衫嚟啦。咁算啦，由佢啦，佢中意。咁喺度拣到九个字之后，咁嗰个女仔嗰个女士啦，个中年女士问我。咁点啊？中意边件啊？我冇件中意喎，系你不断攞嚟叫我试，我真系冇谂过买。咁之后佢望一望我，佢突然间就问我啦：你咩星座噶？就系嗰句。我话吓，点解咁问啊？你答我先啦。我巨蟹座嘅。哦，唔怪得啦，嗰个语气咧，当堂咧就话：得啦，冇所谓啦，你唔买啦。咁我就问佢：我咪等先，咩意思先？咁样。好啊！我哋做咗咁多年銷售啦，你知佢針對咁多個國家嘅遊客， 係 佢話佢哋有個統計嘅，同埋呢個亦都係土耳其人嘅習慣嚟嘅。佢話原來咧，你要勸服一個巨蟹座嘅人去買嘢咧，係咁多個星座裏邊最難 嘅。我覺得係唔係即係對我嚟講嚇，咁我真係你好難勸服。即係如果我中意嘅，我會自己買。 係 嚇，即係譬如我嚟你間鋪頭，通常咧我會係譬如我想買啲乜嘢，我去間鋪頭買酒， 我都係。 即係如果你想再 sell 我多啲嘢，都幾難㗎。 除非你 sell 到嗰件嘢，我真係中意。如果唔係，好似正如你咁樣 Bosco 咁樣，你嗰件嘢你唔係中意，你 sell 極都唔會動用嘅。 係咯。 咁我就突然間先知嚇，原來巨蟹座係咁嘅咩？即係我從來冇諗過買嘢同中式星座有關㗎嘛。咁我就諗，OK。咁我就開始有啲好似正如你頭先話，你原來都好難俾人 sell， 我就會問你係咩座。咁我發覺原來巨蟹座都係咁。 係啊，你有冇問過身邊嘅朋友？ 有。巨蟹座真係原來我識嘅身邊嘅朋友裏邊咧，係最難俾人去說服買嘢嘅。 淨係咪係咪買嘢咧？其他方面咧，即係會唔會有啲乜嘢？即係係咪 佢主要都係講買嘢？係啦。咁我就諗嘅，即係如果第時嚇，如果心機隔離有拍緊拖嘅人。問下你個 lover 咩座？如果佢巨蟹座嘅，應該慳價嘅。 咁問翻啲巨蟹座嘅女性先啦。 咦？你嗰個 唔係巨蟹座。 咁但係唔知點解土耳其人咁相信啦。總之巨蟹座嘅人就係會好難去說服買嘢啦。咁但係講真啦，喂。你真係喺土耳其買件皮夾，其實都幾無謂嘅，我覺得。即係除非你真係 sell 到我啲我好 enjoy 嘅嘢咯，你攞集即係 CD 出嚟，可能我 enjoy 啲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佢 target 唔到我呢啲咯。 因為你根本就唔中意皮夾， 根本就唔中意皮夾。 咁唔關佢事嘅。 唔 關啲皮夾事嘅， 唔關啲皮夾事。不過我又唔係好中意即係皮夾，真係唔中意皮夾。不如既然講起旅行咧，聽翻首。我記得咧，第一集定唔知第二集嗰陣時，我播過呢個吳浩康，即係我記得一個幾欣賞但係唔紅嘅歌手嘅呢首歌好得意嘅。我覺得咧，佢因為我覺得佢好多隻嘅 EP 又好，大碟又好，佢有啲即係冇派到台嘅歌都幾好聽。咁呢首歌咧就係講因為周耀輝先生填詞嘅，就係講一啲唔同國家嘅情況嘅，即係幾得意嘅。呢首歌叫咩咧？你那邊幾點啊？聽下先。 到利马碰着受阿巴，圣地里识到玛利亚，高兴吗？要为碰面而碰面。当孟买碰着女作家，战地里识到巴萨哈，可以吗？记下我的名字，然后约你坐船渡过威尼斯。记住我语子，我不怕一个人，总有一个人传来异乡的照片。拉丁的美丽文字，巴西的节日场面，这一刻有我想飞想飞，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。加州有快乐蝴蝶，中东有快意神殿，这一刻有我想东想西，只因想起想起我在千里外，城外有个人有时间肯为我讲个故事。 正在吃早餐，老板白纸黑五岁吗？古怪吗？要没见面才挂念。到罗马碰着摄影家，雪地里识到阿法卡，可以吗？记下我的名字，然后若你突然遇上好日子，记住我语子，我不怕一个人，总有一个人穿内衣黑的照片。拉丁的美丽文字，巴西的节日场面，这一刻让我想飞想飞，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。加州有快乐蝴蝶，中东有瑰丽神殿，这一刻让我想东想西，只因想起想起我在千里外，城内有个人有时间肯为我讲个故事。巴西的节日场面，这一刻让我想飞想飞，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。加州有快乐蝴蝶，中东有瑰丽神殿，这一刻让我想东想西，只因想起想起我在千里外，城内有个人有时间肯为我讲个故事。很多的美丽文字，很多的节日场面，这一刻让我想飞想飞，只因想起想起你在那边。想捉到快乐蝴蝶，想参拜瑰丽神殿，这一边就快一点一点刚好到你，到你那边几多点。让我这边黑了天，在你那边艳阳乍现，轮到我想跟你讲故事。 呢首歌系咪好似带大家去咗呢个环游世界一样啊？ 系有中东，有神殿吓，有加州，有蝴蝶咁。 系啦，喂，你知唔知佢得意地方就系、是、咧？因为周耀辉先生嗰啲歌词我都几中意嘅。 系 咁，佢讲到加州有蝴蝶咧、嗯，喂呢句歌词几 hit 到我噶？因为我唔记得几集之前我咪讲过一次，我大佬同我揸车，之后去呢个加州一号公路， 系 咁咪后来佢俾松鼠咬，之后入医院啊，应该耶和华见证人嗰集啊， 系系系。 咁其实嗰一次咧，我哋就由我系由边度？即系 Santa 呢个唔系 Santa Monica， Santa Monica 之后一路去 Santa Barbara， 嗯， 即系一路上一路上啦，总之去埋 呢个 Hearst Castle 都冇入到去，净系出边一路，总之沿住一号公路。 我 Hearst Castle 都冇去到， 冇入到去，但我哥入咗好多次啦。咁但系我冇入到去啊嘛，即系 Hearst Castle 简直系一个迷之经典啦。第时有机会讲下呢个人啦吓，你知 Hearst Castle 黐线噶嘛？呢个原本呢个有钱佬，佢可以有钱到，总之佢指住，例如佢去到中國又好，東南即係講啲舊時啊，歐洲又好，佢見到個古堡靚，鏟咗佢運翻去美國咁噶嘛，佢黐噶嘛 ，OK， 咁所以大把古董噶嘛，所以佢話個地牢咧，仲有幾多千噸古董係冇開過箱噶嘛，我時覺得嗰度先有正嘢，我幾時覺得哇呢啲應該盜墓去盜佢，咁樣正題就係因為入到去嗰陣時咧，一路去到就係揸到半夜，我哋就終於去到一個好微型嘅一個hotel 仔住啦。嗰度得$10,000hotel 嘅啫，近住 Lucia 嗰個小微型村落。咁就第二朝咧，我哋就去到 Big Sur 嗰度啦。Big Sur 好出名就係睇浪啊、 滑浪啊、 滑浪啊。 大家中意嘅 A&F 啊，或者 Hollister 呢啲咁嘅牌子咧，都係講緊嘅呢一個。嘅 Big Surf 嘅海灘 哦，但係我唔見到有人話咯，你明唔明？但係嗰陣時啱啱我哋就係一月份去嘅，應該冇記錯。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嗰啲叫做有一隻叫做皇帝 Butterfly 咧，就係由南邊要遷移去墨西哥，即係每一年佢都係咁樣遷移噶嘛。咁我哋就去到 Big Sur 附近有一個海灘咧，入去嗰個小森林區，我哋就想睇嗰啲所謂嗰啲遷移啊，係數以百萬計嘅蝴蝶遷移。咁我都覺得。我都未見過啊嘛。 咩月份先？ 其實佢哋應該係11月開始遷移到2月嘅，我一月去嗰陣時應該都係少噶啦。咁我哋就睇其中一個沙灘，冇人嘅沙灘，咁入去一啲小徑，入去嗰啲森林區咧，嗰個場面真係靚噶，即係你直情即係成天都係嗰啲。 哦，咁啱又俾你，即係去維期幾個月啫，咁但係唔係日日都有， 唔係日日都有嚇， 咁咁啱又俾你撞到。 同埋你唔知佢點樣行啊嘛，即係唔知佢去今日去邊個海灘，即係一路喺 飛咩方向啊，或者 佢全部向南飛，但你唔知究竟睇到嗰陣時幾時。 咁樣呢度又係南隔。你都有南邊嘅啫嚇， 咁變咗我哋企喺度咧，就睇住嗰啲蝴蝶周圍喺度飛啦，甚至佢會即係停喺呢個手上邊，佢唔驚你嘅，因為甚可能太多啦，或者你知美國人比較守規矩啲啦，佢唔會炸爛佢啦。中國人就死梗啦，我俾你聽，中國人一定釘佢。 而家捉住先， 捉住先，影相 放低蝴蝶啊嘛， 係啦，捉住啲相，捉住啲蝴蝶影相，即係擺上 blog， 即係整死咗只蝴蝶，一定係咁嘅中國人，但係佢哋好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哋就望見嗰扎一扎一扎嘅蝴蝶喺我哋身邊一路飛過，咁就停，有時會停喺我哋個手，有時會走，有時停喺我哋帽又走咁樣，即係感覺就哇，好仙境啊！咁我就諗啊，好嘢喎！我諗唔到周耀輝先生會講加州有快樂蝴蝶，我又心諗下 hit 到你個心啊 ，hit 到你嘅經歷。 佢會唔會？我其實我諗緊佢會唔會去過？但係我又心諗呢個唔係一個旅遊點嚟嘅，即係你行一號公路已經係好冷門、好冷門嘅事嚟嘅，冷門到我點形容咧？你好少人突然間去加州玩，去揸車去行一號公路嘅。 除非你真係好有時間啦。即係我諗嗱，你行得一號公路嘅都係想一係由南至北，一係北至南咁樣去行嘅啫。咁若果去三藩市行，即係揸車去 LA 咧，咁係行五號公路嘅，因為比較直嚇，比較直又比較快嚇。因為一號公路咧就都首先咧就彎彎曲曲嘅，第二咧就係都懸崖超壁嚟嘅，隔離咧係啦，就係呢個太平洋，係啊係啊。咁我都揸過一次 嚇， 係 你去做咩啊？ 冇啊，由三環市 真係遠好多嘅喎、 哦。由三環市玩到落 L A 咯，就一路沿住海邊。係咁 ，Hearst Castle 有去啦。係。 Big Sur 有冇去啊？ Big Sur 冇去。Santa Barbara 咁樣經過都會望下，幾鬼靚嘅真係， 好舒服。Santa Barbara 係我覺得，如果你想有筆錢退休移民過去住喺嗰度，係好多藝術館，好多博物館。 陽光海灘。 有冇咧？聖地巴拿啊，有 海灘，有海灘。咁有好靚嘅陽光，即係加州嘅陽光就喺嗰度咧。三環市係冇乜陽光嘅，首先一年通常都大霧啦嚇，咁啊丹灘啊多啲陽光啊，咁就都係十零度啦，維持下呢個係攝氏度。 咁咪好咯，舒服咯，三藩市如果係咁嘅話。 咁你就造就到你啲人咧，即係連四季啦嚇，都係著住嗰啲衫咁上下啦。 哦，咁慳錢咯，唔使 其實著 T 恤真係可以著 T 恤嘅日子，即係你除非唔怕凍啦，即係或者梗有啲人可以著到嘅，咁但係大部分嘅人嚟講，起碼我諗一年兩三個禮拜都係真係熱嘅，咁就冇噶啦，其他日子都係涼涼地，即係你著件 T 恤咧都會著件 sweater 喺出邊啊咁樣嚇， 正 係嘛？你怕熱啊？ 我怕熱嘅，我好中意凍嘅天氣嘅，或者涼嘅天氣。 啱咪以為三環市，咁三環市都有蝴蝶睇。 咦，有冇咧？我未三藩市睇过蝴蝶。 你话即系要咁样睇大迁移咧，咁就冇嘅。咁如果你去啲公园入边啊，都耐唔耐都有。 即系一群群嘅都会。 几只啦，冇一群群咁多，冇咁咁壮观。 哎呀，我又谂起嗰啲咧，就系我细个嗰阵时咧，就喺尖沙咀嗰啲公园咧，春天夏天系真系好多蝴蝶噶。而家真係成個香港，我真係已經見唔到蝴蝶啦。 我諗我翻嚟咁耐都未見過， 未見過一隻喎。 即係喺沙士多林咯，去即係經過啲公園區都會有蝴蝶飛下飛下咁樣嘅，係咯。 但係真係香港冇曬蝴蝶，即係你要去到郊野咯，可能。但係城市真係冇清喎。我哋呢個城市真係好恐怖。 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，即係接觸下大自然嘅，揸一號公路都好靚嘅。咁啊，經過你未落到一號公路啦，咁啊，通常我就行另外一邊落一號嘅。咁嗰度有個地方叫 Mystery Spot 嘅，就係。唔知道中文叫咩名？ 哦，係咪個小型嘅，好似似係遊樂場之類嘅嘢嚟？ 唔係遊樂場嚟嘅，係一個區域嚇。佢就話嗰度咧，嗰啲磁場咧有啲問題嘅。 係。 咁無端端，嗱，譬如雲海，你係平時高過我嘅。咁啊，影幅相先啦。咁就我哋同係好明顯啦，雲海高少少。啊，跟住佢有塊木咧，咁佢就攞個level 出嚟，咁嗰啲我唔知道叫咩平衡啦，即係有滴水喺中間有個波咁樣，你睇下係咪平衡嘅塊木。咁塊木咧，佢就平衡嘅，佢擺嗰個嘢上去。跟住我哋如果吊位企咧，我係可以同你一樣咁高，甚至高過你嘅，少少嘅。咁我唔知點解釋嘅。 如果我冇记错，系咪一个即系细细地个村咁噶？ 好似系呢个山坡仔咁样嘅就好。佢话系呢个咁样细地方。咁佢话嗱，你留意一下附近嘅树咧。嗱，咁我唔知道有冇人为做过啲嘢。 系 咁咧，喺呢个区域嘅侧边啲树咧，就系向一个方向嘅，向住 A 方向。你当 A 方向先。咁如果喺呢个区域入边啲树咧，就向住 B 方向嘅，即系好明显系同出边啲树系唔同嘅啲企位。 咁我应该冇去过呢个。 冇去过，下次要去下啦，去要去下啦。 我就系记得嗰阵时有间，我唔记得系三藩市定系边度附近 ，L A 附近咪有个屋，即系有个小村落咁样，即系自由落场唔自由落场嗰啲咧。咪入到去就话你突然间你如果嗰、那个即系成功可以打斜。但系嗰啲水又向直流嗰啲咧，即系嗰个我又唔知系咪你讲紧。 其实系咁上下嘅，咁水佢又冇玩过，咁入边咧有另外一个嘅示范啦，就系话嗱波或者圆筒形或者圆形嘅嘢，咁系梗系向下流噶啦。 系， 咁咧跟住佢咧就话嗱，系啊，呢个系普通嘅波，咁佢就通常咧就问你游客入边咧个团人入边咧有冇啲波嘅物体啊，或者唇膏啊、铅笔啊，即系可以碌嘅嘢。 嗯， 吓咁佢咧就。摆喺一块木板上面，喺个位度吓，摆喺木板上面。嗰个木板咧就系向上倾斜嘅。 系。 咁但系咧奇怪嘅嘢咧就系，当个波或者嗰个圆柱体嘅物体啦，碌落去少少嘅时候咧，佢会自己弹翻上嚟噶。 咁我有玩过喎， 有玩过个系嘛？ 我怀疑个 心入入 边， 我谂系嗰度啦吓。 因为我记得个佢示范俾我睇嗰阵时系一个汽水樽嚟嘅。 吓。 即係推前，明明係向下一碌噶嘛， 碌落下就會停， 拎下停停下就倒翻轉上翻嚟噶嘛，咁應該係嗰個嚟嘅。但係佢示範嗰個係玻璃樽， 玻璃樽， 你示範嗰個係玻璃嘅。 我去過幾次其實嚇，咁 你咁唔係咁 有唔同嘅朋友嚟，咁咪又去下咯。咁又嚟三藩市又唔係太遠嘅，咁啊呢啲比較特別嘅嘢又喺呢個森林入邊啊，香港都冇森林噶啦，又去呼吸下新鮮空氣都好嘅。咁就試過一次就係唇膏，咁啲唇膏係我嘅。系我带佢嘅， 你无端要带个唇，你特登带嘅。 唔系，咁天气干燥啊嘛，咁啱嗰期，咁有支唇膏喺个袋度咯，咁啊冇人有嘢。 我啲润唇膏 吓，咁即系我想讲嘅就系证明到，即系除非佢嗰度令到你视觉有改变，即系其实就系向住另外一面，即系根本就唔系向上嘅反光。咁但系咧，即系要讲嘅就系话咧，嗰个道具咧个 props 咧就系我自己嘅。 系 就 唔 系 话吓， 唔会做假嘅吓，嗰一 part 就唔会做假嘅。 系会咁谂过 吓，咁啊，跟住下一次带个 friend 去嘅时候，就叫佢带个golf ball 或者咩咁样，就我哋有个波攞去嘅，咁又系咁样，即系向上碌翻。 即系唔系魔术啦，即系肯定系当地嘅一个，即系唔知系磁场问题啊，定系一个地理位置有问题啊？ 系， 咦咁啊？應該是同一個嚟㗎啦，咁應該係。不過我嗰陣時應該好細個嗰陣時去，所以我印象中我唔記得咗個位置。咁但係原來你又去咗咁多次， 幾次啦？你下次向我再帶你去多次，make sure 你係去過呢個地方嘅。 啊，冇啦，我夠啦， 夠啦， 去第二度啦。聽首歌先。 好。 嗱，聽咧台灣有個咧已經唔唱歌嘅國女歌手叫娃娃。咁咧娃娃係我其中一個幾中意個女歌手啦，因為我講少少關於佢嘅故事俾大家聽啊。咁聽呢首我諗都相信係少人會播嘅，叫做《Go Go Jazzy》。 不愿与你同行 Go, go, Jesse Never worry 计，一个也不会停止，要你不嫌弃，我愿与你同行。只要你不嫌弃，我愿与你同行。